想留也成。黑无常瞪大了眼，红丽接着说，我替你想，留在我这里好，因为你罪案未消，官府照旧要拿你，你的匪众已经全数擒获，回山寨也做不成够的，你自己怎么想啊？ 我愿随爷左右，治边坠灯，不是情急无奈，这年头谁还往黑道上钻呢？ 红丽点头微笑，指着秦凤舞说道，他也是犯了罪，我赦免了收留下来的，看来我还有点功德，你先前杀官劫路这个罪名了不得，要分两步走，先到密云我的庄子上当个副管家，过两年事情稀了，换个名字补到营里，几仗打下来挣个将军副将的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儿，这么着可成啊？他轻描淡写的为黑无常勾勒了后半世的如花似锦的前程，黑无常全身的血几乎都涌到脸上了，心蹦蹦直跳啊，几乎要晕过去了，半晌才倒算着磕头，只是喃喃的一句， 爷是我的再生父母，爷是我的再生父母啊。 红丽盯着竹影叹道，哎，我从来奉旨金钗都是微服来微服去，人家太熟悉我的脾性了，就是秦凤舞讲的，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知命者不立乎险强之下，告诉程永清，明儿我和他同路走，通知李福派人接我，我要风风光光进北京城。红丽九死一生，脱难回京，已经是五月下旬，他自华县入驿道传舍进京，即由李福从保定府派来的人接着，一直护送到京郊丰台大营。那李福也真精心，除了派自己的中军日夕不离左右的保护着，沿途驿闭关防一日一报也都有他亲自停当区划。红丽坐的是总督的八人抬绿泥大轿，紧闭卢波，前后呼拥，提领使报，戒备森严呐，还有一棚绿营兵尾随半里之外随时侧应，又怕热着红丽，将那轿都改装了，揭开顶盖加曲柄伞，俨然就是王爷的成舆，合上轿盖即可遮风避雨，随时用快马呈送瓜果冰块供应，因此啊，从码头到丰台800余里，不但不见一个贼影，走的也真快意。当晚红丽宿在陆河驿，洗涮完毕，外头便报礼部尚书游明堂请见。红丽一边命快请，又对刘统军等人说，路上的事一字不许提。这时候已经见刘明堂撅着小胡子踏着方步进来了，在天井里扎手窝脚的预备行礼，便隔门笑道，是老尤啊，免礼进来吧。扎，尤明堂答应一声，掀帘进来了。他已经是67、8岁的人了，五短的身材，白净面皮，小胡子神气的翘着，一对焦豆眼儿炯炯有神，看上去也只有50岁上下。尤明堂康熙33年就中了进士，足足做了20多年的京官，直到康熙晚年清理户部亏空，怡亲王才从郎官里将他提拔起来，几年之内不次擢升为礼部翰尚书，不声不响的 在京帮办中央书屋，其实若论其宠信，还在田文静等人之上。游明堂进来，到底还是打下马蹄袖，叩安行了礼。 奴才是汉军镶黄旗下，是主子的包衣奴才。您不让行礼，奴才得多少天睡不安生啊？就算主子赏奴才个安心好了。主子忘了，前头工部郎官瞿家祥是庄亲王爷门下，也是有一次吩咐免礼，他也真的就没行礼。回去越想越不对，觉得没脸再见主子，越是不见越是更觉没脸，精神恍恍惚惚，几个月就一病不起。还是儿子们去求庄亲王爷，王爷到他病榻前笑着赏了他一嘴巴，骂他狗娘养的，快起来，也有差事叫你办呢，他就又欢天喜地的起来办差去了。人呐，不可有心病啊。 他这一番话啰里啰嗦，连说带比，连势力在后的刘统军秦凤吴想着瞿家强的形容，也忍不住都笑了。红帝心情十分高兴，命人端来一盘冰败的荔枝，亲自剥了皮儿赏给游明堂吃，又问：我读底报，你不是从驾去了奉天吗？怎么又是你来接我呢？三哥是在城里还是在园子里啊？横陈相公呢？游明堂笑了： 我已经准备好了走，皇上又来旨意，满尚书阿荣阁父亲柯里岭的坟在盛京，换了他从家，就便把墓再修一修。三爷如今是里里外外忙，这会子进宫给娘娘请安，不知道回园子了没有。张廷玉一天要看几万字的折子，理清劫掠，送到运松轩三爷处裁夺，又要接见外省进京述职的大员。哎呀，也真亏了他大熬的日日月月年年就那么做事。要换了奴才呀，骨架子也散了。奴才刚见着他，他说一会儿就来，料想着他是约着三爷一道来的。 红丽心里突然一阵不是滋味，他已经几次见到雍正在奏章上朱批说三阿哥处事干练不在汝之下，此等细心处，红石乃能体察。有子如此，吾父何忧？但汝兄弟皆如此心，则国家社稷之福也。三阿哥红石昔有浮躁之病，今罕见矣。诸如此类的话头，父亲反复地提给自己看，这是什么意思？皇阿玛虽然几次说过红利要懂得为君之难，历历凛凛，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既如此也难免差错，粗率大意就更不可量了。你是国家之宝，要擅自珍爱，放胆做事，但存正大之心，朕不是庸主，断不朝三暮四。但总观西朝，皇帝爱太子远远超过了皇阿玛爱自己，结果还是废了。一路上出的事已经使他对红石百倍的警觉了，他在众人面前又这样拼命做事，广博人望，真令人不寒而栗。思量脸上已经没了笑容了，却叹息了一声：哎，皇阿玛是病身子出京的，我真担心呐。离开南京前，我查访了几次，总不得个好医生。十三叔，我也是着实惦记着，这几日可好些了？ 王爷也惦记着您呐。昨儿个我去清范寺请安，王爷还说，说弘历在外头时日不宜太长，我已经写折子，请皇上早些叫他回来。我说礼服那里已经递来滚单了，明日就可到京。王爷又说，他们小兄弟几个从小就在我膝上玩耍，我真想他回来，叫他一定抽空来看我。我这身子骨啊，不定哪天就随先帝爷去了。 游明堂说着已经是神色黯然，弘历听的心里滚烫酸热，两滴泪在眼眶里转了又转，还是淌了出来，忙拭泪笑道： 待会儿见过三哥和张相，我就去清范寺。 正说着呢，便见红石满面笑容和张廷玉联袂进了驿馆的二门。红立忙站起身来，疾步出营，就天井街前给红石打了个签儿，起身又打了一个签儿： 三哥您来了，叫我好想啊。 又对张廷玉说： 老相越发瘦了，不过精神还矍铄。 红石一把挽住红立： 老四啊，着实辛苦你了，晒黑了也瘦了些。德三上次来京给我带的鹿胎人参，我说给你要的药，看看都不合你用啊，也不是个节令，叫他办了八两的牛黄，一斤的麝香，还有点冰片，叫人带着南京去，来信说你已经不辞而别。哎呀，你可真行，这么热的天儿微服赶路，不过看上去精神蛮好的。回来了先好好歇歇，身子骨是要紧的。 他去着红历，眼中闪着欣喜温柔的光，说不尽久别重逢的兄弟亲情啊。 红历四夫也十分的感动，拉着红石的手不放： 多谢哥哥了，你自己个儿也是个热底子，那些药用得着的。你喜欢吃碧螺春茶，这次我给你带了二斤，真正乔婆子家的，留在开封了，这几日就送来了。 又转脸对张廷玉： 给您也带了一斤，还有三令宣纸，一盒子灰墨，您可得好生写一幅字送我呀。 张廷玉笑着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 老奴才怎么当得起呢，爷的字儿比奴才的强十倍呢。 君臣兄弟话别寒暄，亲如干姨，张廷玉、刘统军都觉得平常。秦凤吴出入正门，接触这些权要人物，看得一阵阵胆寒呢。就眼前如此拥拥目目，依让谦恭如鱼游水的情形，谁能想到风涛黄河上，淮阴老树下那场凶险无比的追杀呢？他甚至觉得弘历和刘统军太过疑心，是不是四爷多心了？正自胡思乱想呢，几个人献茶入座，红石端杯用碗盖拨着浮沫问道： 这位先生眼生得很，是心跟了四爷的吗？ 弘历呵呵一笑： 他嘛，李汉三，字世杰，幼年随父母到河南光山做生意，后来家道中落，入资捐了个监生，随河道衙门当了个募兵，不但熟知河务水利呀，文章诗赋也都很瞧得过。河南河道阮兴吾是我的门下，银元从我这儿求个出身就带了京来。 秦凤吴只微微一怔，但他素来心高胆大，又机敏过人，就坡打滚儿： 这是阮公的厚爱，四爷的抬举，小子何德何能啊，后生晚辈多带门墙照应。 弘历不等他说完，便连忙的吩咐设酒款待。 本来钦差完差回京，朝廷照例不设宫宴， 以连检赵天子之德，但这次一来雍正不在京，不至于酒后见驾；二来这是兄弟相逢，弘历的一片慨涕情分，众人也不便服了他的美意。略一训让，弘时、张廷玉、刘统勋便都入席了。秦凤吴直胡殷殷相劝。吃酒间，弘历、弘时频频举杯，互道思念之苦。刘统勋游明堂，满口地德君恩，兄弟敦睦楷替。张廷玉留心务实，时时的向李先生请教何物利弊。弘历一头要照顾着弘时，一头还生恐秦凤吴漏了蹄脚。秦凤吴说笑打混，讲诗演词，一头打叠精神卖弄学问，一头还要应付张廷玉出的冷题。幸而他沿黄河野过山水，又读过陈黄所著《何妨树要》，天分又极高，实的虚的连编带蒙啊，夹着还要吹捧田文静的治河业绩，一席下来竟是口蜜与府剑共酌，杯酒与谎言齐飞呀。酒足饭饱，依让李宋二人出去。弘历开着头上的汗笑道：“我素来最怕吃酒，今儿吃酒比说话容易呀。我看你就改名叫李汉三吧。”事实正是梦下之重。天虽然过了亥时，还不算黑。弘历本来送走他们，立刻就要去清范寺见允祥的，已经走出房门，又退了回来，半躺在竹藤春凳上，望着天棚出神。刘统勋和秦凤吴既不能退，也不能说话，只好垂手干站着。许久许久，弘历才叹息了一声：“哎，延青啊，我们许是错疑了老三了。”刘统勋和秦凤吴交换了一下眼色，这次的路上连连遭遇劫难，普通土匪根本就没有这个胆量，也不会有那么灵通的信息，四面八方的集中到弘历经过的地方，准确的强袭，肯定有在朝的权要居中指挥。一目了然的事儿，弘历一路几次明白无误的移到了弘时身上。为什么此刻又这样说呢？刘秦二人本来一无所知，也都是顺着弘历的思路去想的，现在弘历却说我们一错，这个话说的也怪。略一思量，二人立刻明白了，弘历是用官话说私事儿呢，他不想张扬这事儿，也告诉刘统勋和秦凤吴，如果张扬，他不承担错疑的责任。思索着，刘统勋说：“四爷说的是，这种事儿不像亲兄弟所为，奴才们自该慎守谨言，请四爷放心。”弘历坐直了身子，悠然地摇了摇扇子：“当初疑也不为无因，圣祖爷时兄弟们闹家务，火爆的天下皆知，前车之辙犹在，历历惊心骇目啊。将前比后，又身处危境，多想想也是自然之理。就昔年闹家务，哥们几个也没有下这个辣手的。天下是诡辩机械，万花统一啊，也难保有人借端生事，挑唆我们兄弟相疑，这也未可知。但你们留意，我方才说的是许氏二字，并不下定论。统军，你做过刑狱官，捉奸捉双，拿贼见赃，

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听了二位的答应，红利笑了。那好，从现在起我们不谈这件事了。统勋明儿就回部，秦啊是李汉三，你且留在我这里，我给你抬个旗籍，有近身机会就见你出去。照我方才席上的话，你草拟一封信给开封河道衙门的阮姓吴，他是我的家奴出去的，信可以说透点，不要留把柄就是了。说罢起身挺了挺腰，吩咐道：北郊。同时从陆河一辞出来，原本要打道回府的，中途变了主意，转轿便奔了张廷玉府。本来三贝勒府在鲜花深树胡同，张廷玉的新宅就在西华门外，二人差不多是一个方向，因此他的大轿落下，张廷玉还没有进院呢，正在门洞里和几个外省大员说话，同时一眼瞧见大学士尹泰也在，一边拾级上来，远远的便笑：哈哈哈哈，尹老相也来了。尹泰见他来，忙上前笑道请安，几个官也都跟着行礼，同时一把搀起尹泰：哎呀，老相国还和我闹这个，都起来吧。上回洪昼受了您一礼，弄得皇上好一顿的数落，你恐叫我也卑躬控腰的挨训吗？张廷玉一边揣猜着洪石的来意，一边笑着：就是的，我也正说尹年兄呢，他就放心不下纪英兄，这也是情理里头的事。你知道由道员进封按察使不是我说了算，那省里保奏上来，我们票逆了进城预览，下旨奉行。你别着急，安徽今年考评考公司还没有报上来呢，但有一线之名，总不能叫你失望，不然嫂夫人那里我连茶也吃不上了。洪石一听就知道这个尹泰呀又来给二儿子尹继英撞木中求官。尹泰三个儿子，长子早夭，三公子尹继善多才多艺，干练聪颖，20岁上便是两榜进士，一甲及第，由翰林院编修，外放知府，而道台而布政使。到当巡抚的时候年纪尚不满30岁，起初做官呢不能说没有沾尹泰的光，但后来政声卓起，无论在江西剿匪，在广东沙滩，在南京理财治河，昌明圣道，坐养世人，竟是拿起什么什么第一，把老爷子的名声早就盖过去了。可惜的是尹继善不是嫡出，尹泰素来有继长之惧，偏是大太太的儿子继英争不起气来，屡试屡绝，40岁头上只是捐了个监生。那大太太引流是有气， 只管在府里压制着季善的母亲皇氏，动不动就把老爷子拾到的魂魄不全。他进而亲自出马去央求雍正，到底给儿子讨了个恩荫。雍正瞧着尹继善的脸，又昔年当皇子时尹泰曾在玉庆宫伴读，不好过指其意，也就成全了老尹泰这番的心意。这都是前话，也不需细提。红石却打心眼里觉得尹泰倚老卖老，不肯给他心理受用，阴笑道：“哈哈哈哈，季英的事儿只是早晚的事儿，您甭急，我也要在皇上跟前说话的。且告诉你个喜讯，季善晋升伯爵，礼部老尤跟我说，票逆都出了，监口罢休城，老四本章奏出来。那天皇上高兴的喝了一杯白酒，叫了我去。”说尹继善真乃全才，要进贤良祠，又说尹泰也是兢兢业业，又养了这么个好儿子，也该进贤良祠。嘿，一门两名臣同入凌烟阁，我朝绝无仅有啊，查遍二十一史也罕见的。多在我登门道贺，老相爷把你后院埋的三十年老少刨出来待我如何呀？ 那是皇上的垂爱，也是我祖上的印德，老夫和犬子受赐太多了。 他长长的寿眉和花白的胡子都微微的抖动，脸上露出极为复杂的笑容，像凝固了似的一动不动，半晌才莫名其妙地叹息了一声，拽着艰涩的步伐口中说道：“ 你们忙吧，我走了。哎，我老喽。” 红石冲他的背影喊道：“走好啊，别忘了给我备酒。”张廷玉洞明世事，阅历沧桑啊，自然心中雪亮，他是百炼钢化了的饶指柔的人，自然一切不形于色。当下掏出怀表看了看，对众人：“ 三爷来了有要紧事，今天晚上谈不成了。众位老兄，谁明天离京，又有非禀不可的事，那就等着，余下的明天从容再谈。” 说罢将手一让，众人便纷纷的辞去。红石随着张廷玉进了书房，接过丫头递来的茶捧在手里，劈头一句言语惊人：“ 恒臣相公，我不是个爱串门的阿哥，这次老四在河南境内连连遭人毒手，险些送命，是脱难逃回京城的，你晓得吗？” 张廷玉刚刚端起杯，热水一下子溅在了手上，忙放了茶盘时，死死盯了红石一眼，倒吸了一口冷气。 有这样的事？田文静居然不揍一路过来的滚丹，连提也不提？ 那是为了机密。红石声音低沉而又清晰， 详细情形我还不太清楚。老四渡河坐了贼船，在铜马渡口上游和水匪周旋了将近一天，附近有打鱼的看见了，报案直到开封府，开封府派人去看，已经是第四天的事了。在铜马渡口捞上七具尸体，穿着水鬼服装，身带刀伤，刚刚查明这股水匪是个叫黄水怪的领头，老四许是有高人暗中相助，因为水中打捞的那么多尸体，船上还有两具都是匪盗，老四又安然无恙。 田文静的禀帖上来，我立刻下了骗子，叫查找老四下落，又令李福送红利回京，我知道的大抵就是这些了。 张廷玉久久没有言语，心中极是不平静。这可是天字第一号的大案，从康熙第一次南巡，杨启龙在毗卢院密谋炮打行宫，到现在已经几十年了，天下太平已久，别说皇子啊，就是寻常商贾南北来往，大肆劫掠杀人越货的也极罕见。出这样的事，他当宰相的首当其冲有着重大的责任呢。但同时呢，张廷玉心中又起了疑云，这么大的事儿，这位办老的事儿的做到阿哥竟然不晓得知会自己一声，越过政府就自行秘密处置，这是什么意思呢？李福和田文静侠境接壤，二人又正笔墨官司打得火热，偏偏田文静四面受攻的时候，可巧就在他境里出了谋害皇子的案子，这背后有没有别的文章呢？思量着，张廷玉徐徐透了一口气，阴阳不调，匪盗纵字，乃是宰相之责呀，我太大意了，这件事还要直接问问四爷，然后奏明皇上，或由刑部，或交礼卫，一定要限期破案。红石扳着指头算了算，松开了手，我知道这案子已经12天了，这不是件体面事，要知道皇上推行新政，朝野非议的很多，你见过抄报了，湖南、湖广、云贵、两广省城里都出了接铁案，匪人奸徒散布流言，祸乱人心，有说泰山崩了的，有说太湖泛滥的，有说真主下世的，有说地震的，还有说彗星出现的，总而言之是人君无道，天象市井之类的话造的风雨惊心呢。这种事渲染出去，编戏唱道行的也许竟有的。说到责任，我做道的更责无旁贷了，但我不想惊动朝廷，也不想给皇阿们添乱，因为与大政无异嘛。他呷了一口茶，打住了话头，不时瞟张廷玉一眼，张廷玉拉得紧绷的心弦松开了。无论如何，红石这片心肠皎然可对天地日月，既想到了维护大局，又想到了皇帝身子骨，也算上思谋周详。张廷玉释怀的一笑，三爷，政务孝道您都想齐全，奴才老了，跟不上爷的脚踪了。爷这次主持运松轩，几件事儿办的都叫人心服。湖广私铸雍正钱一案下来，连湖南粮价也趋平稳了。杭州反攻教歇，什么是教歇呀？就是罢工啊。杭州反攻教歇，首犯拿了，解到云贵铜矿枭首示众。我原觉得磕了一点，后来想想还是您对，果然矿工们也都安静下来，没有人敢叫歇了，不但少杀了人，而且铜矿开工更足了，杀伐决断，临事机变，顾全大局，都思量得面面俱到，真是好样的。张廷玉为相数十年，无论朝政人事，上至皇族阿哥，下至州县小吏，都以持衡相处，和谁也不疏远，也没有特别亲近的，平日信守万言万大不如一默，从没有这样连篇累牍的夸奖哪一个人的。红石不禁听得脸上放光，立刻抄起高帽子奉还，皱起了眉头，深沉的一叹，我是后生小辈，见过几多的世面， 您是自小瞧着我长大的，还不晓得我吗？您才真正是朝廷的柱石，国家的栋梁之臣呐、啊！上回皇上说胳膊疼，我和老四赶紧去请安，他老人家看上去再不像病痛的样子。皇上说张廷玉病了，他是朕的股肱，和朕连着体结着心呐、啊。我们呐、啊、这才明白是您轻恙在身，您封的伯爵，礼部说您没有野战的功勋，也没有地方政绩，难于措辞。皇上说张良有什么野战功勋地方政绩呀、啊、决战千里之外就是功，张恒臣就是朕的子房。哎，对了，这次议的入贤良祠，礼部票逆，您是头一名。皇上从奉天朱批回来，张廷玉不应同别人一样，既是元勋遗老，又是股肱良臣，善始而全忠，应该进十哲祠，配享孔孟程朱这些圣贤。人呐、啊，做到您这一步，算是彪炳史册，辉耀千古的啦。他捡着好听的话，一车一车的送，却忘却了张廷玉是个城府极深的老宰相，一个清华皇子，天皇贵胄这样捧一个臣子，太失真分。红石忘形的时候，语言狞笑的样子，口中的酒肉气息也叫他受不了，只强笑着听完了，说道：“哎呀，善始，我做的说得过去，这权忠嘛，还要看以后。”踏实做事，念尽臣道，身后荣名大小都是天子恩德。这淡淡一句话立刻打哑了红石，只一笑间他又恢复了常态，换了句话题：哎，皇上不知几时回銮，我们这些得预备着接驾呀，我在思量要不要亲自去一趟承德劝劝老爷子，这么热的天儿，就在避暑山庄住家，立秋后再回京，赶上审批秋决也就行了。老四回来了，还是他来主持运松轩，我想走走，疏散疏散筋骨。张廷玉自觉至此才明白红石的来意，笑着说道：“四爷刚刚回京，他是钦差大臣，得先见皇上述职，才能说到别的上头啊。您也是奉旨做道，不奉旨就敢把差事交给别人，倒是礼服那份弹劾田文静的奏折和田文静的奏辩已经发到各部几天了，要赶紧收集大吏们的意见是要紧的，皇上回京头一件必定要问这个案子的。”送走了红石，张廷玉看了看时辰，正是钟响时声，既是平日，他还不到歇息的时间，门房里还有两个官员是明天一早就要离京的，叫进来问了问，却压根儿没有非办不可的急事儿。官场上的事张廷玉透熟，有事没事多见大人有益无害，耐着性子听他们说完，交代了几句应留心事项，便端茶送客，自坐在书房里反复的思索。他只觉得心中烦躁，气血不定，虽然红利的遇险经过尚不详细，但在铜马渡口就发现了八九具尸体，可见当时的情形的凶险。红利那是在100多名皇族子弟中唯一跟着圣祖伺候书房学习政务的，又是雍正儿子里唯一封了亲王的皇阿哥，除了瞎子谁都看得出圣意所归，但只是水匪见财起意，那还只是一般的盗劫案子，自己引咎请求处分，着田文静李卫追缉漏网逃犯也就完事儿了。但若不是这种情形呢， 又是一场新的阿个西墙之争呢。张廷玉是亲历亲见过雍正兄弟间争夺敌位血淋淋的场面的，投毒、劫杀、刺杀、射箭于前、落井下石于后，无所不用其极呀。要真的是这样，自己想后半生当个太平宰相的心愿就算彻底完了。他想的头都胀疼了，终归知道的情节太少，得不出结论来。但红石说的瞒着雍正这件事儿却万不可行。慢说田文静不会隐瞒，连红石自己也保不定这会子正写密折给皇帝呢。张廷玉那张清徐严肃的脸上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容，铺开了纸，下垂的眼睑一动不动凝住良久，缓缓地写道：奴才张廷玉叩请圣安，敬密跪奏，世才皇三子弘时夜造奴才府。详细写了二人说话的情形，笔触一顿，接着又写：弘时敬忠之心，孝服之情，溢于言表。然据奴才思之，姿势体大，常言亦属非道。皇亥战立之余，谨臣密奏，并请皇上严加处分，以为大臣疏漏失职之戒。似奴才与皇四子弘历谈之后，自当另行具折，所请当否，为圣裁之后奉旨遵办。写完又看了一遍，满意的放下了笔，仰身深深的打了个哈欠。张廷玉料的一点不假，他打哈欠的时候红石的密折已经腾清了，不过他的折稿不是自己起草的，是三贝勒府头号幕僚邝师爷所写。因密折不许代笔，所以由他亲自誊写。他又仔细看了一遍，和张廷玉折的不同的，前面有田文静的奏片摘要和自己亲自处置的过程，和张廷玉谈话也略去了，只说以知会军机大臣张廷玉勾结元凶，其余都是赞誉弘历，颇识大体，雅不欲以己身安危致使皇阿玛焦虑劳心。观其情形，四日皇阿玛龙体欠安，四全好之后徐徐奏之，此亦孝成之捆，儿臣亦心者感动，黯然涕下矣。他也打了个哈欠，对守在身边的邝师爷说：哎，就这样发出去吧。是。那邝师爷拿着折稿回身便走。回来，邝师爷站住脚，用询问的目光盯着红石，没有说话。他是保定人，叫邝清行，年纪不过35、36岁，12岁入学，5进考场乡试，俱都名落孙山。替别人当枪手时却是一考一中，索性就以此为生，有名的邝鸟中。自己秋风驽钝，名场失意，待征的银子却获资巨万，礼服到任，访查出来又气又笑，革掉了他的秀才，当笑话讲给了张廷玉，却被红石听到了心里，辗转罗织到了府里。此人不但文章又快又好，遇事思路也十分敏捷，话不多却简洁明了，只一年间便成了红石最得用的心腹清客。红石目光在灯下留移不定，许久才问： 都掐断了？ 都打发了黑山庄上，用人看着，用钱养着，随时都能处置。